锵锵三人行，今天请到一位这个一头银发啊，很有风度，程介南先生。 哎，你好，你好。 哎呦，久闻大名了啊！我觉得您是搞政治的人啊，文道可以介绍一下。 他前政治人物， 对，程先生呢，以前呢是香港民建联这个政党的创党党员，然后后来呢，在香港立法院立法会都做了多年的议员，然后后来呢，又做了杂志社的。总编的， 该说的给他说了， 对，然后是资深的媒体， 不用自我介绍了，哎， 所以说你这么一个权威人物，适合跟我们聊聊今天的话题，因为我听说程先生啊，也是这个北望神州啊，心怀大陆，心怀大陆，现在有很严重的一个讨论的一个课题，我过去也没多想，我跟你说，咱早就说过，中国人嘛，就是稀里糊涂，捐钱。也是稀里糊涂，管他谁呢，热血涌流啊，捐钱，至于说捐到哪儿去了，反正大家就抱着一种吧，哎呀，反正就不管了，但是现在我觉得一定得管一管，这个问题已经凸显的是如此之重要， 热情有余，热情有余， 热情有余，因为舟曲的现在这个灾难，咱们这大家都在纷纷捐款，为什么呢，你看啊，有些话我不知道什么意思，我们凤凰有个叫刘春的，你看他在微博里说，每一次灾难我都撕心痛苦，刘春那样啊，但是他说某些基金也像打鸡血一样兴奋，摸摸胸口，到底多少善款到了灾民手里，如果有一家基金说他90%能到灾民手里，我愿意永远为他捐款，你看这么一种，这当然比较冲动的这种心理， 但其实这个数字是很难达到的，就很多国际上非常有名的大的组织啊，你不要说红十字会那种无国界医生们什么都很难保证说我能90%用到这个项目上，因为你10%的这个行政费啊，以大的 NGO 来讲啊，是压得相当低了，其实、 是不是90%呢，可以讨论，但是必须有个界限， 要有界限， 那必须要做得到， 香港是 比如在香港的那个捐款，不管你马会啊，NGO 啊，慈善机构啊，包括政府，你捐的这个钱呢、只能够规定某一个比例，肯定是小的比例，不是大的比例， 不是大头， 那不是大头，那个小的比例呢，是养活你这个机构本身。你香港最出名公益金， 对， 公益金它这个每年都要公布数字的， 对 啊，我捐了2亿、3亿，公布出来里面的若干千万，就是我们自己要运作行政运作 啊，这个其实有明确 的，对啊，而且那个公益金那个主席拿钱了嘛， 对。不拿钱吧， 不拿钱的 、他是这样， 他 是管行政的人，是靠这个是工作，的确是专业的、但是你比如说社会上去监督他的做主席的不可能拿钱的，是绝对不可能的。 哎，你们讲到这儿，我给你们念一个南方都市报的这个报道啊，我觉得很耸人听闻，原话如此，玉树筹集的上百亿善款和汶川的700亿善款、绝大多数走向同一个归宿，政府的口袋。说7月7号民政部会同5个部委发布了一个青海玉树的这个捐赠资金的办法， 我知道 13家全国性公募基金会募集的善款需要汇缴，这个词啊就汇， 需要 汇缴拨付到青海省政府、青海省红十字会、青海省慈善总会的专用账户中，由青海省方面统筹安排使用。那么你看啊，这个有一个清华大学 NGO 研究所的这个所长叫邓国胜，他曾经调研出来说760亿的这个善款呢、捐赠80%流进政府账户，他对这个我就发现现在有些人提出法律方面的问题，就好比说这个公益性的这种私募基金，他收钱容易，收了这么多钱，但是都转给就汇缴给政府， 为什么要交给政府呢？是统一调配，是不是这个意思呢？ 这很多原因了， 你这个问题很关键，因为我了解到的情况啊，有种人高喊就很绝望，说是慈善已死，说怎么又进政府口袋、但是我跟你讲，我甚至在香港看到一个港人的评论呢，让我觉得问题也没有那么简单，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很多公益性的这个基金呢、他呀有能力收钱，没能力花钱， 对， 比如说这个邓所长就说，不是邓所长了，民政部前一个慈善司的司长，他说我调查全国性的这种私募这个基金呢、工作人员平均不超过10个人，那么你想这是什么意思，就是他汇进来这么多钱之后啊，他没有执行能力，那么这么多的金主这么大的钱他交给谁， 一种选择就是中国的草根 NGO， 它直接下边就或者民间志愿者团体。嗯，但是把这个多少亿的钱呢，嗯，交给他们，还是交给政府的一个行政体系，因为除此之外没有别的选择。 而且我们要了解，就是其实草根 NGO 很多东西是做不到的。我就常常形容啊，就从汶川地震前一直到现在，我们是看到整个学习过程，我们学到了多少东西。其实你现在看到没学到多少东西。你记得汶川的时候，全中国有多少钱要往灾区去？ 对， 有多少志愿者去？那个时候那个路上都堵车的。嗯，你从那个堵车就看到我们的问题，就是我们一大堆热心的人，但是我们没有能力怎么去调配，哎，怎么去组织？ 我觉得关键问题不在于你钱多钱少啊。关键就是你给谁的可以，啊，那个钱究竟是追根究底是用在哪儿？ 哎呀， 按照我的概念呢，如果在香港呢有个条例规定的话呢，你一毛钱到了那个地方，你都能用得上，这个追得过来的，你能追得偶尔这个钱都能拿去了。我举个例子，若干年前，这我也是基金大事。 基金世界宣明会， 香港的老百姓捐钱给埃塞俄比亚，我们就去视察，看他的钱怎么用的，那也是跟内地一样，叫专款专用 ， 对，原来埃塞俄比亚人不吃鱼的， 他们不吃鱼， 他有很大的湖， 湖呢是污染呢，就很多水都不能喝，但是鱼呢是不吃的。 那是不是有的善款指定给他们买鱼吃？ 对，指定就是教他们怎么样去织网，怎么样去捕鱼，还有怎么样去做那个鱼披星， 就要烤鱼吃。 我们就看他那个湖，那天是有一个渔夫就拿一个叉在那个船上就那一个大鱼，然后今天晚上就请你们吃鱼，我们示范一下，你们捐来的钱呢，我们是这样用的。 是这么用的。 他们不吃鱼吗？ 他们传统 就教他们嘛。现在 不知道是宗教原因还是一个水污染的原因，我不知道。 最后你们还要负责教他们。吃鱼 那个钱就是专款专到什么程度，就专到就是织网的、捕鱼的、披星的、做怎么做那个鱼做菜的，都有。 对， 这就是 吧。可是你要了解中国情况不一样的地方在哪？就比如说，我们其实有很多民间 NGO 也很活跃，也很热心，但一来他们太小。小到一个什么程度？你比如说，我举个例子，你像地震也好，泥石流啊，你后来灾后要重建盖房子吧。南亚海啸的时候，全世界各地的组织都去印尼那儿盖房子，但那个房子是盖在比如说老百姓那个地原来就他的嘛，那你那个盖房子他就随便怎么盖，就马上赶快盖起来再说。但是到中国的情况不同的地方是，你要重建，你要盖房子，你要搞清楚这个地的问题啊，建房的问题，这每一个过程你都会碰到政府相应的法规跟部门。那你一个民间组织，你哪有能力？比如说盖办学校吧，你比如说你盖学校，很多别的国家呢，也许我捐钱过去，我不只盖学校，我还办了一个学校。你中国你怎么去做一个民办的学校？是你懂我意思吗？就你整个过程 先是，那也不是啊。那我现在香港那些内地也有啊，捐希望工程啊，是吧？若干百万一个学校啊，两倍的两个学校、三个学校、四个学校。那有经过很多部门吗？那有的学校自己弄了， 对， 也是民办学校， 那个要经过部门的，因为希望工程已经是被认可的，就是它已经早扎根的，那还好。我想说的就是说，那其他的情况不一样啊，其他组织做不到。 我给你看看照片，这个被认为是建的还不错，花了2亿，这是新建的，咱们导演给看一下，北川中学，这花了2亿，这北川中学。但是你说到这个汶川大地震的这个灾区啊，我就跟你讲。那么多的钱，700多亿的这个捐款，灾区重建。那么你在中国的情况是，一个地方要重建选址，怎么建，这个都离不了政府规划。 对。 可是真正的政府规划，你知道，2年大地震2周年之后，要不说我觉得那个地方可真是太遭灾了。你知道吗？映秀镇当年的这个震中啊， 那镇又出事了， 泥石流了， 又出事了。 这个连降暴雨，闽江堵塞改道了，形成堰塞湖。把这个新建的很漂亮的房子 又毁了。 我看微博上就有人讽刺了，说当地政府怎么用啊？那这太重视灾区人民的生活了，20亿，找这个设计国家大剧院的那个法国那个吧，安德鲁，甚至是找贝聿铭大师来设计。好，这么漂亮的房子，你看看这一场 又是咱们再看这个后面这两张照片，失踪也是38个人呢、啊。你想这个刚盖起来的这新建的房子，所以有人就疑问了，是不是这个地方适合人居住？你再看下一张， 那就是规划问题是吧？ 刚盖好，刚刚盖好，你说又给冲成这个样子，那么你说这个钱， 那打水漂了。 这是叫打水漂了，真叫打水漂。那么你就他们就我就刚才说这个刘所长，他有个研究，他说他2009年的时候曾经到四川，他就发现呢，四川是什么呢？有一个这个基金，先是四川财政厅把上亿的资金划过去了，嗯，但是划过去之后啊，最后倒也不是说贪污腐败啊，半年之后又把这个钱退回去了。为什么？因为这上亿的钱里的话，就像你刚才讲的专款专用，成千上百个合同啊，这个财政厅都不知道该怎么执行啊，你执行不了，你怎么办呢？咱们所以这是个问题。咱们先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所以你看，我们这民族啊，可传统上是难得糊涂嘛，他不喜欢认真，因为啊，你要一认真呐、啊，你就会失望，嗯，对吗？你捐的钱， 我觉得现在这个问题是这样，就是说我们的民间组织啊，各种的这种慈善组织力量太弱，太小，然后他手不够多，嗯，那于是呢，你钱给他，他其实做不了多少事。那所以到了最后呢，很无奈，这个钱也的确要交给政府去组织去发 的。是啊， 但是问题是政府，那你就先别说这里头有没有什么贪污啊、见不得光的事，先别管了啊。嗯。假设他没有，他还会出现一个问题，那就善款淤塞湖。这善款怎么个淤塞湖法呢？你政府忽然来了这么多钱，你别说民政部，你有一些国家认可的，像中国红十字会，他怎么去处理这笔钱？怎么去做事？就有时候政府能力，中国人政府能力当然很强大，嗯，但你是不是大到就是说我什么都能够很快把它做好呢？你比如说最有名的例子就是2-3年前湖南那场雪灾，嗯，还记得吧？南方下大雪， 对， 很棒。 那当时呢，很多人捐东西，有些物资，捐什么呢？比如说有些人直接捐的是这个雪花膏，这个润肤膏，因为那时候太干了，嗯，结果呢，那场雪好像农历年前下的嘛，那时候下的。那些雪花膏送过去，到了第二年就奥运那年，2008年的夏天6-7月，大伙看奥运了，那雪花膏到了，那润肤膏到了，就是它不是它那个效率慢，有时候它真的应付不来，你可能真的 有两个问题。你刚才说那个 NGO 的问题啊，它有生存问题啊，我不知道内地的 NGO 它那个存活啊。 存活 哪来的钱？ 没什么钱。 是这样的，现在内地 NGO 呢，要不就内地筹款，就你本身那，但是你要接受监管呢，这当然的，嗯，对对对。但有一些呢，像我们比较熟悉的，像刚刚你参加过集锦30那个宣明会，或者乐视会，这里叫国际 NGO。国际 NGO 呢，在中国是有规定的，这个规定是这样，他来中国呢，他不能够在中国筹款。 对。 他的款项全部来自我们香港或海外 境外， 境外，所以他是境外崩钱进去内地做事儿，那么他在境内是不能筹款的。但是问题是境内很多小 NGO 呢，草根型的呢，大家不认识他， 对， 或者说不信任他，那这时候呢，他们就等于这些大型像乐视这种大型 NGO、 宣明会这种大型 NGO 呢，他就变成一个基金，就等于我们捐钱给他，他去内地找这些小 NGO， 我信得过你，我认证你， 外判， 对，外判， 外判， 哎，我再给钱。 我想说一个，这个跟香港有点不同。嗯，香港的一个 NGO， 不管你大小，都有一个基本的政府资助吧？ 有的， 政府资助， 有的，有的。 啊，你再去捐款，你筹款，你再去卖旗啊，什么去慈善表演啊，就是。补贴你自己的那个收入，基本的那个社会工作者的这个钱工资啊，都政府都是一致的。 哎，这就是说香港的路子啊，是政府和民间组织合作的。 其实很多国家都是这样，因为他们的想法是这样子，就是说政府有时候做不了那么多事儿， 而且呢你要政府养一堆公务员去了解民间老百姓的各种需要，那需要是千奇百怪。 现在有人愿意做这个事，政府说我给你个大头， 政府省了 自己去挣那个小头，你就去办吧。 程先生，我一直倒是有一个问题啊，每次大陆遭灾的时候，这个香港同胞这个捐钱呢、啊、 都很厉害， 都非常敬佩。 对对， 但是为什么你看香港人很少有人会怀疑他捐钱的时候说我这个钱能不能得到善用，这是为什么呢？香港为什么有这个信任度呢？ 也有怀疑的。 有啊， 怀疑就是这钱到了终端的时候、啊、是不是还是有怀疑，但是在这个 香港 境内这个法治的这个范围里面呢，他比较放心的，是吧？因为你每一毛钱呢、就是、他都可以追究的。 而且呢还有一 个公开的， 还有一些呢，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像我们绿色和平啊，我们很多项目啊是会带你去看，薛敏惠乐师会、吴国界医生都是这样，就是他会安排，比如说抽，他会抽每年我们所有捐款者里面抽一些人出来，就普通老百姓也有，名人也有啊，带一个团考察团，就是带你到斯里兰卡，带你到埃塞俄比亚，你去实地看。 然后当年 对吧，就是这样子吧，他们鱼是这样的，你看到了吧，你这个钱这么花的。因为我想大家要改变一个观念，今天在大陆捐善款的人越来越多，捐钱是什么？你要把捐钱当成投资，你投资股票、投资房地产，你是不是老盯着这个事啊？你是不是老盯着我买这个楼的附近现在房子怎么样啊？那路盖的怎么样？你投资是想赚钱吗？捐善款是什么样的投资呢？就是你投资下去不是为自己挣钱，你是希望它像资本一样投下去，它这个社会效应、正面社会效应是以倍数增长嘛？对不对？所以你该盯着它的。你应该盯我这个钱下去了，这个钱是下去是亏了呢还是赚了呢？赚了是怎么赚了呢？所以每一个有责任、真正有责任感的捐款人应该把自己当成一个投资者。 这样子，比如说我捐了钱，我捐了钱以后发现我这个钱到不了那个地方，我就可以， 你就亏了嘛， 我就要开口了，说 对、啊、 哎，怎么回事啊，你要向我交代。 那就等于是你捐钱的机构是你帮你买股票那个经纪了吗？ 我怎么查呢？比如说我要捐给什么扶贫基金会或红十字会，我给他们打电话吗？我那钱到哪儿了？ 你要求啊，你要要求啊， 他要有报告是吧？你有权， 有的应该要的， 我有权去看的，是吧？比如刚再说的埃塞俄比亚，比如领养儿童，是吧？啊，那个儿童他是哪个人领养的？是吧？我们到了埃塞俄比亚的一片荒土当中，有一木棚，一个木头的这个小棚，里面就有一个名册，厚厚的名册，里面的写的清楚哦，香港梁文道哦，这个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别说我也做过嘛，我们领养儿童那就是那样子嘛，就你每年会收到他照片的。 对啊， 他给你看他孩子现在怎么样，你给他写信，他回你信，什么清清楚楚的。 应该是清楚啊，不像我这一捐钱就好算了。 我觉得 是的， 咱们接下广告， 锵锵三人行，这个 咱们接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到刚才讲这个投资这概念啊，你知道让我想起巴菲特。这个咱知道比尔盖茨和巴菲特世界上最富的俩人，现在他们就要改变慈善历史了。 他们就是这种 倡议，这个 捐一半的， 捐一半出来。但是他们说啊，你注意的不是说富豪捐一半，而是说呀，不再是捐给自己的基金会，而是直接支付给慈善机构。 对， 就像巴菲特一样。所以我为什么讲巴菲特呢？巴菲特跟比尔盖茨听说俩人原来互相还瞧不上，偶然的一次机会俩人这个聊起来，然后巴菲特上台就讲说，今天我碰到了一个比我聪明的人。然后巴菲特把他几乎全部的370亿美元还是多少，全给了比尔盖茨的基金会。 对，他米兰达基金会、 基金会。然后呢，巴菲特就有这么一个说法，他就说呀，你买股票就像你说的，你买股票，你买楼，投资你是要关心他这个钱能不能增值，你用了这么大的聪明劲儿， 对， 为什么你的这个善款你不用同样的关心呢？ 对， 所以他说我要把我的钱交给比尔盖茨，因为我相信他懂经营，他懂投资，他比我聪明，我把钱给他，我这个善款能够发扬光大。 就等于你要找一个好的这种，比如说投资银行啊， 经理人 一样嘛。 对， 所以其实很简单，我觉得现在我们捐钱啊，中国老百姓就应该让中国红十字会 扶贫协会、民政部要向大家交代，就你拿了大家这个钱嘛，你就要像一个银行里面帮我们买股票的那个经理一样， 客户经理 告诉我们老百姓，我们这个钱投资给你了，民政部，你现在拿去周全，你做什么？你 而且是有成绩的， 好不好？ 但是你说到那个经理人呢、嗯，就有个管理的问题。 对， 我的评论就是，内地现在大家我们捐款呢、啊，就救灾嘛、嗯，是两个极端。 怎么讲？ 要么呢，刚才您说的，就全部钱 到政府 高度集中在政府里面，政府都弄不来，来不及是吧？ 对， 不知道怎么花。另外一个呢，就像看电影里面一样啊，唐山地震就那样啊，大家直接的，我开了个车。方便面我就直接送到雷蒙大家里， 没错，这 就给灾民去了。 问灾的时候就那样嘛， 两个都是极端，嗯，就没有一个经理人的管理，这个政府角色，嗯，是吧？政府不光是你说我要下决心调军队什么的，你还得要调配 社会资源。 对，我不是说香港这个做得非常好，但是我回忆起来呢，香港沙士的时候， 沙士 有一个小区叫淘大花园， 淘大花园 就爆发那个病毒， 对， 要整个封起来， 对。 政府里面现在的特首郑运权当时就 我们叫清洁大队长， 对，清洁的主持这个事情，嗯，要想得很具体，一动所有部门一起动，好，想得很具体的，比如说吃饭进出，小孩上学，坐那个校巴， 对， 要感染怎么办？好了，你上班解决了，邮差送信怎么办？ 啊，还有邮递送信， 邮递车就是信箱放信嘛， 对， 这邮政局要做正法。啊，所有部门呢，一个个的清清楚楚。啊，我的一些朋友说，看在旁边看着他指挥那个计划，他说，哎，这个公务员那个分。